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北京，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再一次欢迎一下孙教授，您好。 好，李凯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昨天的话题啊。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的一些症状以及一些检查哈。那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说，它有哪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病更加的重视一些？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病其实发病还是挺复杂的。首先我得给大家再稍微简单科普一下，这个疾病发病是很缓慢的。 发病很缓慢。 很缓慢。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节目提到了脑袋里面有一个蛋白。这个蛋白呢是有毒性作用的。但是这个毒性作用并不是说一下很快，像我们感染一样，今天你细菌感染，明天肺炎了。它是在脑袋里面缓慢蓄积。这种缓慢蓄积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有大量的神经元，有储备，所以它少量破坏我们神经元的时候，我们不会出现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出现是吧？ 对，没有任何症状。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目前权威认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有110到140亿个。 110到140亿个。 对，也有人认为可能到160亿个、可能有点差异，不会差异很大。但是我们真正来讲，大部分人他使用，就是他利用的神经元不多，这用到10%几 啊，也就是说也就10个亿左右是吧？ 10个亿啊，对，所以呢，据说极其聪明的人能用到20%。 那我们人类用的还是不够是吧？还需要开发。 是的，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要能用到你脑袋里面20%多的神经元，你就是天才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天才。我们有宝藏，有宝库。只不过咱没用好， 咱们还不知道怎么用。 对，不知道怎么用，可能后天学习很重要。所以呢，我说这个数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元有这么多。那么我们这个有毒的蛋白在脑袋里面蓄积的话，你想想，其实破坏少量的神经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这个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潜伏期。其实这个脑袋里面致病因素在脑袋已经发生作用了，但是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们有储备，有潜伏。但是这种毒性作用缓慢的进展，日益越累，那么可能通过10年、15年或者20年的时间，所以有这么长一个潜伏期，我们脑袋里面神经元80%被破坏了 啊，那么多就被破坏了。 对， 哦，就是您刚才提到潜伏期，目前有科学的研究，大概是多少年吧？ 大概15年， 15年左右啊。 对，也有人20年左右。 所 以呢，这么长一个潜伏期，如果说你脑袋里面神经元80%以上被破坏，这个时候再破坏了，你就有症状了， 就有症状了。 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我们正常已经用10%几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时间是很漫长的。那么这个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都能可以发现，因为我们现在通过检查血液里面的，或者我刚才提到的 PET， 我们可以提前15年甚至20年来发现这个 发现这个疾病。 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检查你的血，如果检查到有一个异常磷酸化的套 I17，我可以提前15年或者20年会发现，判断你将来可能会得阿尔茨海默病，即使你现在很清楚，完全正常的。现在我们国内还没有真正使用起来，因为这个研究去年2020年才开始，实际上有被证实、被权威报道。我们也在定这个试剂，所以呢，我估计很快我们将来体检就会做到，因为它毕竟比腰穿比我们 PET 更简单一些， 更简单，风险更小一些，是吧？ 对，所以将来我们完全可以提前10多年来发现这个疾病。 所以我觉得您说这特别好，就特别振奋人心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像体检这样的项目，抽过血就能够提前预知这样的疾病来说，那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好的事情，是吧？ 对，所以这就是体检的重要性。那么我说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除了有一个很漫长的潜伏期以外，阿尔茨海默病它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个疾病的进展。所以我们如果能早点发现这个疾病呢， 另外我们又知道所有的对于这个疾病有促进的危险因素我们把它规避掉， 嗯， 那么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 是。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治疗，我们下面可能也会介绍到， 嗯， 因为治疗同时也能延缓病情进展，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认为能够逆转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药物， 嗯， 但是我们不逆转，假如我们让它病情停止进展， 嗯， 那么我们早点发现，那我们也可以永远不得痴呆， 对对， 可能性的。 是，所以我觉得就像他尽管有很多病，像糖尿病其实也是不能够逆转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能够让它维持哈， 对， 包括像阿尔茨海默病，如果它的进展没有那么快，然后慢慢能够维持，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因为我们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上岁数了哈，好多人，所以可能比我们这个寿命时间还长， 嗯， 是吧？ 按理算这个是很合理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很多阿尔茨默病认为65岁， 嗯， 或者以后才开始犯病，是吧？正常来讲，我们轻度是1到3年， 嗯， 中度2到10年，可能重度就到10年左右，就13、14年就重度了， 嗯， 是吧？那么我们按照65岁患病，你如果10年左右到重度，你75岁就到重度，就不能自理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早点发现，通过各种方式来延迟这个疾病的发展，那我延迟10年再发展到重度， 嗯， 那么可能就85岁 了，嗯， 对吧？因为北京的平均寿命可能也83、84岁， 嗯， 但你跟你的平均寿命齐平了就可以了。 是，所以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哈。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现在咱们就是不是靠药物了哈，就是靠自己来调节。 是， 那您跟我们说说都有哪些危险因素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呢？ 好 啊， 这个阿尔茨默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分为两类， 嗯， 一类是可控的，一类是不可控的， 嗯。 那我先说说不可控的。 你先说说不可控的啊。 第一个还是年龄。 年龄。 对，我们这是一个老年疾病，年龄越大越容易患病。嗯，我们每个人啊，这个上天对人公平的就是年龄哈，这个谁都是 谁都逃不掉， 谁都逃不了，所以衰老嘛。目前认为每5年左右，这个发病率是翻倍的， 嗯， 所以65岁的发病率就是我们中国的人群是4.8%左右。 嗯。 那么每5年翻倍，大概到85岁。这个1/3是有阿尔茨默病的，90岁大概有一半的阿尔茨默病的患者， 嗯， 啊，这是比较大家证实了的一个流行病学数据， 嗯。 第二个性别，其实阿尔茨默病相对来讲，女性发病率比男性略高一些， 哦， 啊，略高一些，并不是高的很显著， 嗯。 也有人认为可能跟女性这种雌激素有关系，但是后来有人试着用雌激素来治疗阿尔茨默病，但是是失败的， 嗯。嗯 啊，所以这是不可控制的。那么我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控制的。 哦，就这个不可控，就这两点是吧？ 大部分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嗯。 那么第一个呢，其实目前认为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 对，为什么说饮食习惯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研究， 嗯， 发现有一种饮食习惯叫地中海饮食， 嗯。 这个地中海饮食，我估计我们节目以前也做过， 对，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健身的人会选择这种这个地中海饮食，非常健康，少油， 对 啊，少肉， 是 吧？是，嗯， 对，地中海饮食呢，它是我们地中海就是欧洲了，地中海那一带饮食习惯， 嗯， 它主要是以多蔬菜， 嗯， 多水果， 嗯， 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深海鱼油、坚果这一类的，然后呢，减少大肉这种油腻的。减少烹炸的这类饮食习惯，所以目前饮食呢，认为地中海饮食对于痴呆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 哦， 对，但是我们其实中国人因为吃惯了我们这种油炸的， 对 各种各样的菜， 嗯， 可能很多人长期吃是不习惯的。 是，嗯， 所以这是一个饮食习惯， 但慢慢能调整啊。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健身餐都基本上算是地中海饮食了。 哎，现在我也看到好多年轻人这种吃蔬菜啊，这素餐还挺多。 是， 嗯。所以呢，饮食习惯我觉得当然你要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呀，或者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嗯， 这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教育状况，目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那么越不容易的痴呆， 嗯。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研究叫 Lancet 发公开报道的，认为15年以上那么教育可以延缓痴呆的发生， 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大学教授已经很高龄了哈，90多岁了，尽管身体上面可能不太好，但是他的思维能力非常强， 是、嗯，所以这是跟他的教育程度，那么教育程度认为是可以增加教育就是认知的储备， 嗯， 所以让我们的脑袋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状态， 嗯， 所以神经元嘛，像我们经常锻炼，我们肌肉发达一样， 嗯， 你脑袋里面经常接受智能刺激， 嗯， 教育的话，那你们神经元也会很饱满，很有活力，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体重，就是目前认为中年期的体重 就是腹型肥胖， 嗯， 就是大肚子，大腹便便那种的， 嗯， 那么对于痴呆是不利的，它可以增加痴呆，所以中年人如果要体重过高， 嗯， 特别是腹型肥胖的话， 就是啤酒肚的那种，是吧？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认为我们一个指标叫 BMI， 嗯， 就是身高体重指数， 嗯， 那么下降一个单位，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风险减少30%左右。 哦，所以这个体重的控制，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腹型肥胖啊，一定得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对， 就是别老觉得那个大腹便便是一挺福态的事儿。现在当然年轻人已经开始重视这方面了，从刚才您提到的地中海饮食，然后包括我们的健身习惯，这些看来不光是我们强身健体，还能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预防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高血压， 高血压 中年期高血压，它不仅会引起血管性痴呆，其实对于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对，所以我们血压一定要控制。但是对于老年人，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血压不要太低。 嗯， 血压太低的话，对于大脑的 关注哈 是不利的。所以呢，晚年降低血压，对于认知好像没有太大的收益。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次神经内科的大夫和心内科的大夫都会提到这个血压，不同年纪上的血压的管理哈。 是 啊，对于高龄的老人来说，关注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跟心脏科一直是有矛盾的地方，大部分是一致的，但是就是对于不同程度的血管狭窄， 嗯， 我们对于血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要降低血压过低的话，特别担心脑袋会有低关注， 嗯， 所以如果血管特别严重狭窄，我们对于血压的管控要个体化， 嗯， 不能完全按照千篇一律的要求，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啊，个体化的这个医疗治疗，嗯， 是， 嗯， 另外还有一个糖尿病，糖尿病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嗯， 我曾经在养生堂做过一个节目，叫三型糖尿病。 嗯，三型糖尿病。 对，三型糖尿病它指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哦， 对，所以血糖对于我们神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我们一定要管控好血糖，它不单对于心脑血管病的预防，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嗯，所以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可以控制的一些因素。 啊，对，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 对， 还有 时间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您说。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大家在控制高血糖的同时，一定要避免低血糖。低血糖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是更大的， 更大的啊。 对， 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年轻人，比如说不吃早点，或者是因为服用降糖药啊不规律，导致这血糖发生一些波动，有一些低血糖的晕厥，包括低血糖的那种直接就晕倒。其实这对于我们脑神经元的破坏也是比较严重， 是 吧？ 因为神经元对于营养要求是特别高的，而且它没有储备， 嗯， 所以低血糖对于神经元影响，对于神经损伤影响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低血糖， 嗯， 特别年轻人， 嗯， 通过减肥啊或者不吃饭了也别晕厥了， 嗯， 对， 这个很危险， 很危险的，嗯。另外还有一个高脂血症， 嗯， 高脂血症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 它不单单对于痴呆，对于很多疾病都有帮助，特别对于心脑血管病， 嗯， 所以高脂血症目前认为，特别是高低密度脂蛋白， 嗯， 也可以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风险。 嗯，这不光对于像脑梗、心梗发病率的这个发生有很大影响哈。 是， 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在体检当中都会看到，如果这个值高了的话，还是应该做一些这个干预， 对 吧？嗯， 对，因为这种高脂血症、高血糖血症，它不单直接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嗯， 其实它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同时也会间接的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锻炼 ， 目前认为积极的有氧锻炼可以延缓病情的进展。 哦，积极的有氧锻炼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对，所谓的有氧锻炼，我们就是认为要有一定的劳动强度， 嗯， 就是有氧呼吸嘛， 嗯， 是。所以呢，认为每周至少要3次，半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运动，可能对于我们认知是有帮助的。 嗯， 当然，对于心脑血管病也是一样， 也是，包括对于腹部减肥啊，有氧的减肥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效果的。 是的，所以互相有促进。 嗯， 还有一个第八点呢，就是一个吸烟。 吸烟嘛， 对，吸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在我读博士时候，我们导师们开玩笑说吸烟可以预防痴呆， 嗯，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当时可能研究还是少一些，大家了解的不透彻， 嗯， 但是后来证实其实吸烟对于痴呆是有促进作用的。 哦， 所以目前认为吸烟容易诱发痴呆， 嗯，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吸烟，因为对于肺啊， 嗯， 对于其他心血管也有影响。 嗯，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就是 抑郁哈，嗯， 因为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容易影响各种信息到脑袋里面的摄入， 嗯， 所以呢，时间长，脑袋里面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刺激的话，那么他会诱发痴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要一个积极的智能训练，可以 降低痴呆的发病风险， 嗯， 可以延缓痴呆的进展， 嗯， 所以我们现在打麻将、 打麻将、玩牌，包括有很多人做数独，是不是都觉得这是锻炼脑子哈？ 对，对于西方人，他们喜欢做那些填字呀、表格，对于我们中国人打牌、打麻将可能更多一些、现在有很多电子游戏，也是对于痴呆有一定延缓作用的。还有我就稍微快一些，可能时间有点紧张、 没事，您说您的。 好，还有一个就是听力下降。 听力下降， 对，听力下降大家一定要重视，特别是中年期听力下降、可能对于痴呆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中年以后如果听力下降了要重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视觉，我们的听觉是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如果你听力没有了，你就丧失了一个很大的信息来源，那我们神经细胞是需要外界的信息刺激才能保持一个活力的、 是， 那你听力没有了，那必然会容易引起神经细胞的这种萎缩、然后凋亡、 很多人听力受影响，老人受后他性格也会越来越沉寂， 对， 甚至有些抑郁的情绪在里边， 对、很多人的确像你说的，因为他听力不好不能跟人交流了、所以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也有可能得了抑郁症了、就互相有影响， 是， 还有一个叫社会隔离， 嗯， 啊，社会隔离就是您刚才说的，很多老人离休了或者不跟子女在一起，他们、特别有些单身啊，单个 独居的老人， 独居老人这种是最容易得痴呆的， 哎呦， 因为他不仅不怎么跟外面交流，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方面对他有影响、包括情绪啊、睡眠啊、所以呢社会隔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还有我们有些人退休以后、他觉得没有成就感了、也会容易把自己封锁起来、所以这个对于痴呆也会容易造成不利的影响， 是， 还有一个失眠 啊， 对，其实失眠跟痴呆之间的关系是这几年大家才发现的，如果时间有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说、 就是失眠，我们大概两三年前美国有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人睡着以后脑袋里面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脑袋如果人睡眠质量好，脑袋里面的神经元细胞体积会缩小， 哦，体积缩小， 对、细胞变小了、 嗯、 另外呢脑袋里面因为睡眠以后代谢相对没有那么旺盛，血管也缩小、因为血管收缩了、另外呢胶质细胞体积也缩小、所以呢整个脑袋有点变小了、变小了以后，因为我们这个颅腔是固定的骨头嘛、所以就有一定的空间出来了，这个空间就被大量的脑积液充斥、这个脑积液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脑积液它有很重要的功能，一方面可以给我们带来营养，另一方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把我们脑袋里面的垃圾给清除掉， 哦， 大家可能刚才听前面节目已经知道了，阿尔茨海默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有毒的蛋白叫贝塔淀粉样蛋白、所以这种脑积液大量充斥，把我们细胞间的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有毒的蛋白冲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减少蛋白的毒性作用，所以良好的睡眠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良好的睡眠第二天精神气爽哈、就是这个特别好，所以对于一些熬夜或者是有一些失眠的一些症状的人来说，熬夜自己要调节一下生物钟，如果有失眠的症状是不是也得，咱们神经内科也现在也开一些类似像左匹克龙这样的药 是 吧， 我们是开的最多的 开的最多 失眠的患者全是愿意到我们这种医院来看， 是，所以这个失眠还是要进行一些干预， 对 吧， 对， 对，所以呢这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当中包括像年纪像性别没办法，但是这些可控因素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进行一些调理和一些改变， 对的、所以大家如果也如果重视起来，把这种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规避掉、那么可能对于晚年的健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您刚才提到了好多都是中年期发病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中年期那时候开始进行改变都来得及，是吧， 是、 另外说到这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治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传统的药，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一些最新的进展，包括像、我们觉得这两年咱们国内的一些研究也是越来越红火哈、 对， 现在目前对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目前的根本的治疗是说这个不能够逆转、就是我没有办法进行给它去根的治疗， 是， 但是现在一些新的一些药品他们从哪些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阿尔茨海默病呢虽然说不能逆转，但是我们还得 重视下面一句话，可以延缓， 可以延缓。 对，那么延缓体现在几好多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危险因素的管控，我们也讲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药物治疗。第三个还有一个非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比较经典的，大家都很熟知的，目前广泛使用的主要有两类药物，一类是胆碱酯酶抑制剂，我们常用的什么氨磷酸啊，什么其他的加兰他敏等等。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 NMDI 受体拮抗剂，这是。而且呢是可以联合使用的 美金刚这类的，是吧？ 对，大家都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更多的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国内呢，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有一个药物就是971，它的商品名叫甘露特辣胶囊。这个药呢，它的机理啊，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原研药，所以呢也是受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很轰动，因为这么多年来 终于有一个进展了。 对，从2002年到2019年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药物能有效说能用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呢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它主要是作用机理是通过老肠轴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善我们脑袋的代谢，另外也通过间接的途径对于贝塔淀粉样蛋白有一定毒性作用，但是目前呢还是自费，可能稍微贵一些，一个月不到4000， 是需要没有完全进入到医保的这个范畴。 对，它没有进医保的这个药，因为毕竟时间也不长，但是呢反正给还是给我们患者带来一些希望。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今年大家可能也妮卡可能也关注了， 是 FDI 呢刚刚批准的叫博健公司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这个药物呢它是作用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有毒的这个蛋白，作用于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来延缓来逆转病情的，所以这个药呢已经获得批准，认为有部分疗效，所以呢我们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药， 还没有上在国内上市哈。 对，所以总体来讲阿尔茨海默病一个发病率很高，另外呢我们研究也越来越透彻， 是 这两年相对来讲虽然缓慢，但是它的治疗的药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两种药物刚刚上市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一些争论哈，到底它有效性如何，这可能也需要不断的来进行医学的一些研究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全世界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它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高发性的一个疾病了哈，都在进行一些研究。但是我觉得像孙教授说的那些危险因素，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是能够通过自己来进行控制来进行管控的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进展更缓慢一些，是吧？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孙永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问题。当然对于一些认知障碍，包括像失智症啊，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还有很多的一些内容，我们有机会请孙教授再来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